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新一集嘅線上談，今日真係十分開心，請到呢位嘉賓嘅朋友咧，就係、是、劉慧卿、Emily 前民主黨主席，亦都前立法會主席。 咁主唔係主席啊，先生，前議員啫，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開心一陣。咁咧就識啊 Emily 嗰陣時咧，佢係記者，咁啊外媒啊，亦都喺即係無線電視做過啊咁樣，咁樣。咁咧就最近咧亦都做翻啲網台嚇，咁咧所以今日都會同佢講下民主黨啦，想講下公民社會想民主發展啦，同埋即係講下傳媒民主黨想講呢條先啦，因為咧我都幾記得即係完善選舉方案出咗之後咧，你已經好快就話即係唔好選啦，即係冇得選啦咁。 唔係因為當時係有線。佢就打電話俾我，就話想做個唔係只係訪問喎，佢做個專訪喎。嗱，平時訪問咁，你咪企喺個街咁咪大噏十分鐘咁咪算。咁唔係，佢要有個長嘅，好似你哋呢度咁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咧就話咁我邊有長啊？咁講，算啦，我話你嚟民主黨啦，因為民主黨我哋有間會議室可以借俾啲黨員用。咁啊，真係嚟到嗰度好大陣仗咁做嘅，就一出嗰個就做。咁你知我個人啦，心直口快。咁一講佢話，你覺得應唔應該啊？咁我梗係好屈辱啦。咁啊，俾阿林鄭即係不講名嚟鬧喎。咁啊，係咁咯。 但係咪嗰陣時基本上都已經睇到就係冇得玩？因為點解問咧？即係當時個講法都係話唔想清一色，咁啊好。 係咯，係咯，係咯。 俾個信息出嚟咧，係都想即係或者。有空間俾民主黨玩，但係事後個發展都係而家我睇翻轉頭就係、是你當時嗰、那個即係、就是、即時反應就已經即係講中曬喎，其實。 唉，都唔知佢點啊！嗱，你係講得好啱嘅，佢當時係講明話唔係清一色嘅，咁但係點解當時我會覺得有啲問題咧？我就講咧，嗱，我話我咧其實都參選，我選咗七次啦，我都未輸過，而咧。嗰七次嘅選舉，立法局又好，立法會又好咧，都唔係一個全部普選嘅，即係其實一人一票選嘅議員係少數嘅，每一次都係。咁我都參加喎，即係我冇從來冇話過啊！你唔係普選，我唔玩。如果係好清楚啦，所以唔係。咁點解我七次都玩？咁今次又話覺得唔值得咧？就係話我當時每一次參加嘅選舉，我亦都用翻呢個準則啦。我係過得人過得自己嚇、啊，就係、是、如果個選舉本身即係你去攞提名，你落區度攞100個，咁你叫街坊提你嚇選民，咁提完名咁你去參選，而其他好多人咧，亦都係用同樣方法，佢可能同我嘅睇法南轅北轍嘅，但佢又攞到提名，佢又可以參選，咁去到選嘅時候咧，就大家都可以去選嘅嚇，咁、啊、又可以辯論，咁然後咧就俾啲選民自由去投票。呢個係我攞出嚟嘅標準，我覺得唔係好過態啦。咁、但係用呢個標準去量度翻佢當時講嘅咧，我知道已經唔對路啦，所以我咪話：哇，咁咪好屈辱咯，咁咪整咗個屈辱論出嚟。咁啊，林鄭又話：咩叫屈辱啊？嚇、你我咧走去等到9點鐘先開會，仲要俾佢鬧一個鐘頭先俾我講嘢。喂，都大家都唔係同埋嗰樣嘢比，係咪啊？你去九點鐘又好，9、10點鐘都好啦，開會鬧乜都好啦。但你知道你實贏噶嘛？邊、有選舉會實贏？即係嗱，當時我都諗我實贏嘅，但係我實贏，因為我知好多選民會投票俾我嘛。但係佢嗰啲實贏係因為北京已經係陰點咗嘛？點同咧？ 當時即係似乎都。一路都民主黨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啦，即係覺得即係應該要選啦，屈辱即係都要選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提名都差唔多，即係得翻幾日啦嚇。咁都民主黨就真係冇完全即係冇空間去參選，亦都即係唔會去參選。如果而家咁睇翻轉頭，係咪當時其實都已經睇到？即係而家咁樣嘅局面， 我就唔敢講啦 ，Chris。但係當時老實講，你頭先講得好啱，因為當時佢話唔係清一色噶嘛，咁、可能都真係唔係噶嘛，或者都會有啲位走盞。而我當時咁講咧，我係講得好清楚，我唔係代表民主黨。雖然我哋應該喺民主黨個地方度做訪問，但係我唔係黨嘅領導嚇、我乜都唔係嘅。不過你電視台中意訪問我，我就講嘅啫嚇。咁、所以咧。我係絕對會接受咧， 有不同的黨友呢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不過你有線話要訪問我，我咪噏咯。你可以訪問啲話贊成噶。嗰陣時亦都唔係學你話齋咁早，都未有人蒲頭出嚟講嘢嚇。咁、所以我係接受嘅。而咧最終咧，黨去唔去參選咧，好似羅建熙主席講過好多次啦，係黨喺個大會嗰度投票決定噶嘛。咁後來咁樣啊，你話我啲人同意我又好，反對我又好，呢、這個冇問題噶。總言之，你跟翻黨嘅規矩攞夠黨內提名。咁然後去到大會支持你，你咪選囉。咁但係冇㗎嘛，後來都冇，咁所以變到我哋九月嗰個大會就話啫，你去投票做咩嘢啫，都冇人要選，咁你好怪囉。即係如果你有好成班人準備曬㗎啦，喂快啲投票我哋可以去，咁你就要支持啫。如果都冇人，咁你投票嚟做咩？咁所以後來都唔投票啦。咁就話不如咁，嗱，你哋我哋而家中委要翻去中委開會，就定咗一個門檻。你攞到呢個門檻嘅提名咧，咁我哋即刻幫你啦，再開多一個特別黨大會俾你去，即係批唔批准你？咁都冇人攞到夠票。即係華明，我知道你都知道，李華明就好似好咩？啲人成日問我，喂。佢話李華明唔去選呢，佢咁恨呀咩，咁係囉。咁如果或者佢如果佢決定上去選，佢都應該攞到，唔知攞唔攞到啦，攞到夠提名，咁咪叫我黨開個大會，咁我唔知到時點呀。咁但係佢都冇去。 我諗李華明又好，或者一啲佢會覺得民主黨應該要參選嘅呢， 韓東方都係啦。 佢會話就係話你個黨如果都唔冇一個方向，冇一個嘅話咧，咁自然啲人就唔會啦。即係如果你想見到嘅結果咧，其實你 要撲出嚟話，我哋要去啊咁。 即係作為一個黨係要應該要參選嘅咁。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咁嘅清楚方向咧，自然就會應該有人會試㗎啦咁樣。如果而家呢個結局咧就係、是、即係你自己即係想見到嘅係咪咁？ 喂，咁你咩可以拗嘅？但是就即係我記得以往嗰個做法呢，即係民主黨從來冇缺席㗎嘛，而且有啲時候我都唔係民主黨成員啦，但係佢哋次都做。咁但係照我記得同埋理解呢，就係、是、每一次呢，即係當然你講得啱，係有人要蠢蠢欲動要參選，咁個黨會做咩呢？就有個委員會就嗱，我哋呢就定啲規矩啦。咁當然個委員會梗係同中委大家有溝通啦。咁嗱，我哋定咗啲規矩呢，你就走嚟呢度，按呢啲規矩呢就去提名各樣嘢，咁即係嗱，咁如果整一啲規矩又即係好多人湧嚟提名，咁即係有啦，有咁咪要話分俾中委聽，喂嗱，有人要上選啦，快啲準備定開個特別大會去通過啊咁啊嘛，咁今次好似委員會都冇，咁點解冇委員會呢？都冇人蠢蠢欲動，即係好多嘢係互相影響。如果你唔好理個黨話，唔好理我呢啲嚇老人家元老邊個講過咩嘢。你係想去，亦都有啲真係想去噶嘛？你記者都講，不過記者就話咧，佢哋想去就唔肯出名。我真係好奇怪，你選舉唔出名，唔知點選啦嚇。咁即係你要蠢蠢欲動就喂，我哋要去啊！快啲整個委員會，定啲規矩，咁我哋咪俾名你，咁你咪開大會咯。但呢啲都冇做到。咁你話係咪啊？羅建熙失職又唔係喎，都冇人話喂，我哋嚟啦，你快啲搞咯，都冇。不過佢自己跳出嚟就話：，唔緊要啦，我哋遲啲開個大會㗎啦。佢講咗開大會喎，咁咪開，但係去到上下開嗰時候，啲人話：咁開嚟做咩啫？都冇人有嘢。咁啲人話：你投咩票啫？咁然後到嗰個盧文端就出嚟啦。你問咗都又要生，你又要死，又呢又碌啊！喂，我哋生死係你一個人決定嘅，你有冇搞錯啊？你咁咪搞到好咩咯？ 但而家民主黨缺席都應該都係個局都會係咁樣㗎啦，即係對個黨即係落去個發展會唔會再冇空間啊？其實 我呢即係 Chris 你認識咗我咁多年，我係永不言敗嘅人嚟嘅。就算坐喺到今日啊，今日都唔知聽日事，但係就算你話本地傳媒、外國傳媒訪問我，我從來都講所謂英文嗰句 The game is not over， 係冇可能冇嘅。 跟住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咁多黨友都坐緊監啦嚇，你自己又好似泥菩薩過河嚇，好多組織都解散曬啦，有啲仲繼續要解散，咁你仲話冇唔係玩完？喂，我相信你去問下好多香港人，嗱有啲係會話俾你聽玩完嘅，有啲都唔同意，但係佢哋亦都話咧，我哋都唔會咧自愿走去送頭。佢亦都覺得佢送頭咧，未必有即係好大意思。但有啲人中意，當然亦都冇得咩。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個心咧係唔會死嘅。咁你咁多人走咯，日日都嫌要走嘅走，我都唔知幾開心，幫佢哋爭取到啲機會，俾佢有得選擇。林鄭月娥都話係俾佢選擇啊嘛。咁所以咧，我哋而我想要嘅，同我幾十年前一路爭取一樣嘅，就係、要中央政府。尊重恪守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嘅承诺，俾我哋真係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家呢就好多人呢就觉得哇已经乜都冇晒啦，咁话我如果真係冇晒，如果一国一制啦，喂阿細佬我都唔可以同你坐喺度做呢个节目，或者做咗都出唔到街啦吓、即係呢或者我哋啲党友或者好多其他嘅朋友啊吓，坐咗喺监嗰啲，喂，如果一国一制啊，你知唔知喺内地坐监系点啊？你都实有听闻啊。喂，黄全章律师啊，五年啊，维权律师啊，冇人知佢坐喺边度嘅。佢老婆啊李文竹啊，千里寻夫啊。喂，我梗系唔想何俊仁个老婆系要搞成咁啦，去到啲监狱，黄全章。喺度嗌啊，又要酷刑啊，冇得见律师噶，冇得见家人。喂，而家未系咁，所以一国两制未系完全摧毁晒。咁我想做嘅，咪希望中央要听，系唔好咁做。你问佢啊，佢仲话：，诶，你有个电台成日话，我哋啊，比你哋香港人更加珍惜一国两制啊。咁啊，梗系你应该珍惜啊，大佬，你搞出嚟噶嘛。所以咧。冇嘅 ，Chris。同埋我哋睇匀亞洲，睇匀其他地方。喂，你走去緬甸啦，你去問下佢。喂，你哋係咪玩完啊？定係你笑你啊？佢死咗幾千人啊！而家內戰啊，有冇玩完？梗係冇啦。咩唔知咩軍火都攞出嚟要鬥。我亦都唔贊成打仗，我唔贊成暴力㗎喎。咁你就算數，我哋要數喺度鬥爭緊嘅，你話非洲又好，亞洲幾犀利啊啲人。咁為咩啫？都係為自己同埋家人嘅未來嘛。咁我哋香港，我又唔覺得我哋香港人輸蝕俾第二啲㗎喎。其實呢幾年好多人好讚我哋㗎喎，點會突然間出嚟喎、我哋冇啦，玩完啦，咁梗唔會啦。 黨可以點咧？ 繼續做咁嗱，你聽到羅建熙講嗱，我真係一樣冇代表民主黨啦，因為我唔係喺個領導層。佢哋話咪繼續做咯，即係喺區裏面。而家嗱，雖然我哋嗰陣時八啊幾個區議員啦，呢、這個2019年區議會選舉之後，而家好似跌翻唔知十個定咩，咁但係佢哋都繼續做㗎，亦都有市民繼續揾佢哋，咁咪繼續服務。咁你話喂嗰、那個選舉咁差唔參加，咁第日啲選舉都係咁差都唔參加㗎喇喎。咁如果係冇乜意義嘅呢，你參加都俾市民鬧啦。但係我哋就希望可以說服嗰啲當權嘅人，說服大眾要改返個制度，令到佢有多啲代表性，多啲認受性。咁如果有嘅時候，咁啲人咪會參加囉。咁所以呢係好多嘢係要繼續去做。就唔係好似淨係阿彭定康成日話我就冚頭埋牆，就唔係冚頭埋牆，我頭仲喺度喎，冚咗咁多年，即係大家要有個信心。你話你信心何來？即係咁周街俾人拉曬啦嚇，日日都有事，但係我哋都唔可以放棄，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一定知道，我哋珍惜嘅自由、法治、人身安全，唔係好似聖經講呢、這個馬納。是從天而降的嘛，冇可能的嘛。咁點解會有，就係、是、大家爭取。咁有啲後生呢，就你要知道啦，就鬧我哋㗎嘛。嘩，最好笑啊，幾年前啊 ,BBC 喎、電台真好彩，夜晚黑近住12點，哎 同你想做个现场访问啊 ，live 咁啊，我都瞓到懵懵松松 ，OK OK， 系识 go ahead， 咁啊做，咁佢又讲啦，讲紧呢样嗰样，突然间佢就话，其实咧 ，Miss Lau 嗰啲年青人咧就话咧，其实咧就系你哋嘅问题，即系你哋呢一代，因为你哋咧系争取唔到民主，所以而家咪搞成咁嘅死样咯，即系，哇！我拿住佢哋，我即刻拍台啦，我 you go and tell them。我话你同我话俾佢听，我哋系争取咗好多年，亦都系争取唔到民主，呢个系好清楚嘅事实。我哋香港系从来都冇民主，但系嗰个讽刺嘅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咁多十年九七之前或者之后，我哋享有嘅自由、嘅法治、嘅人身安全，系远远高过好多。定义是有选举的国家，你定期有选举就民主啦，但是他们的人民呢是没有享有香港的自由和安全，所以他们这么喜欢香港，觉得香港这么可爱。所以我想告诉后生也好，你几多岁都好，那些东西不是说真的好像我讲话马立从天而降的，而是我们香港人，不是民主党，是我们几百万人这么多年来的争取嘛。我哋当然想争取民主，但系未争取到。但系因为大家喺度，哇咁样嘈，政府咧，佢亦都系有啲自我约制，佢更加系好尊重法院嘅。呢、这个亦都系令到北京好唔开心嘅，因为法院一判政府输咧，政府就即刻跪低噶啦，即系佢肯咁做啊嘛，吓、咁所以呢啲嘢，喂唔使讲啦，咁多年人哋又话六四，你又话行礼如仪，而家六四冇埋啦。吓、啊，国安之处又唔知点啦，又而家又唔敢拎走，唔知佢点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嘢冚唪唥都系香港人争翻嚟噶嘛。咁、我哋争咗咁多十年啦，当然你可以讲话，喂，当时冇人俾人拉，冇咩咁系冇组织解散啊。咁但系好多时嘅发展就系好痛苦噶啦。咁我哋冇理由嚟到呢个位就，我哋冇啦，我哋死啦，梗系唔会啦，梗系要努力啦。你哋啊，做新闻都搏命啦，系咪啊？ 但我谂但系始终好现实咁咧，有啲人就会觉得民主又冇啦，咁啊， 从来都冇啦。 但系你首先提到嗰啲即系自由、法治或者其他人保障、人身安全，即系都。 而家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吓。系咁嘅话就都当然即系会有一啲咁嘅说法啦，就系话就系你哋啲民主派 做咩啊？ 即系咁样嘅即系手即系策略啦，又或者系占中又好，或者系即系反修例期间又好，哇！即系俾啲激进嘅或者搞港独嘅即係挟持咗啊，成啊咁，成樣嘢就冇曬啦咁樣。 唉，呢、這個挟唔挟持咧就 呢個係一個即係 我明，我亦都北京亦都係好唔開心啦嚇。嗱、其實咧，尤其是有暴力場面出現咧，我哋咧就係從來都唔贊成嘅嚇、啊。我哋永遠冇出嚟話，哎好啊，掟得好啊，掟多幾嘅冇嘅。咁但係可能就北京覺得就唔夠啦嚇。咁、樣咧，即係你話係咪挟持咧？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或者几十个几百个挟持呢，抑或比几百万挟持呢？因为呢是有些市民呢他们真的觉得呢可能是要这样搞的。咁所以即是香港的社会就好好撕裂、我们就成日出来说喂不可以有暴力的。咁、当然那些市民都不是说支持暴力，但是他又会觉得即是因为你太离谱啊。咁所以咧就系真系好麻烦。嗱，当个社会系咁嘅时候咧，就更加大家应该坐低嚟去倾啊嘛。所以点解当时话搵个调查委员会啦吓、一做调查委员会咧，就大家会静落嚟吓，因为以往有亲咩大事都系要调查。咁同埋咧就变咗咧系，亦都嗱，啲人成日话一有调查委员会就要调查警察。咁我觉得呢个系好荒谬嘅。冇人话净系调查警察、哦，你够话有啲其他人喺度打人咯、哦，你咪调查嗰啲咯。你够话人哋攞外国钱啦，又话有呢有路又有间谍又乜，你咪调查晒咯。冇人反对噶、即系你咁去做啊嘛。咁然后咧系令到各方面咧系可以你话复和又好，大家去倾啊嘛。即系点解有啲市民 即係個心咁嬲咧，咁所以嗱，北京啊更加慶啦，喺呢個19年嗰個區議會選舉，哇咁高投票率，哇大部分都係民主派或者係反對派啦贏曬，佢哋輸得好緊要，咁佢咪要取消呢、這個即係幾個月後嘅立法會選舉，所以曾誠口嘅節目都好坦白講啊，係冇可能俾你選嘅立法會，因為如果係咧，你係照樣呢個區議會選舉嘅。啊、又複製翻出嚟仲得了嘅，咁你所以你又用瘟疫又好用咩嚟做藉口，咪叫停你咯？咁就係即係個社會就係咁躁動，係咁嬲，咁你想點啊？應該嘅咧就係大家坐低嚟去傾下。而我嗱，你話有啲人話要講獨立，當然係你可以話睇到有啲調查都係有咁嘅支持，但係我會相信嗰啲都係唔係大多數嚟嘅。咁你中央啊？你有權有勢，你可以聽下啲藝文講下嘢得唔得啊？搵啲方法，而且我哋好多年都係咁喎，唔係成日都係咁㗎嘛。點解呢單嘢會爆到咁七彩啫？我哋九七之後一路都唔係咁咩㗎喎。有啲人就話、欸、你蠢材嚟㗎，你俾人呃曬。喂，我話呃曬嗱，當時九七當然有啲人走啦，有啲人冇走，有啲人都心大心細，但係九七之後好幾年唔係有啲咩事喎、有啲人左派啲同我講啊，佢係直情中央叫中聯辦啊，你完全低調，乜嘢冇搞，當時真係冇事嘅。咁中央肯㗎喎、咁就算03年咁多人遊行之後，當然佢派好多人落嚟查下發生咩事啦，但係都唔係變到好似而家咁㗎嘛。所以你話共產黨第一日就呃咗我哋吓，咁我又未必相信，咁但係而家習近平要咁對我哋，咁即係大家都即係好即係好醜，覺得好慘啦。咁不過我覺得係即係係我係同意，係有人有不同意見，有啲人係即係好似萬轉千心咁啊，想指責我哋民主黨或者咩啦。我都覺得大家去心平氣和去傾下啦，我哋香港應該點樣發展。但係如果啲人話冇㗎啦，香港玩完㗎啦咁喎。喂，我就唔会同意咯。有几多人走得啫？而家话走咗10万，几多万？喂，走100万啊？走200万啊？走咗仲有500、600万、咁呢啲人点啊？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大家应该要冷静啲，大家谂下点。你话我唔得噶，我唔肯牺牲噶，我唔肯咩？咁你咪唔好咯，又冇人拱你出嚟去死。但系大家系想香港好嘅人。无论你有钱或者冇钱，我觉得大家都喺自己个能力范围内去做啲嘢。虽然就有啲人同我讲，佢话我死人都唔讲嘢噶啦，而家因为一讲嘅嘢送头啊嘛，尤其是啲比较有钱嗰啲啦。咁你唔讲嘢，唔通我叫你把口咩？但系我觉得系即系 Chris， 即系呢个系即系而家对我哋好大嘅挑战。咁我相信我哋香港人系，我哋系可以迎战嘅，我哋会。 首先你提到嗰啲即係似乎翻轉頭或者嗰啲獨立調查或者咩呢，已經越嚟越 即係冇可能啦、 可能，因為加上而家成個公民社會都好多 散曬， 都已經散曬啦。咁然後即係雖然話即係走嘅相對係少數字啊，即係700多万人，即係就算10多、20万咁，相對都會係少。咁但係即係都係社會裏面其實都係有條件、專業啊、有知識啊等等嘅人，咁成個即係而社會裏面，即係而家個選舉亦都睇到啦，即係都好有可能係得翻一把聲。咁你點樣睇而家嗰個社會裏面個制度外面都會係即係得翻一把聲嘅話，即係呢段時間？會唔會一個即係可以持續到係一個咁樣嘅局面？唔持續到嘅話，又會點樣？即係有可能有啲變化咧。 唔係，我覺得係大家我都講啦，即係大家喺自己嘅範圍內盡力去做啦嚇。咁、嗱，你哋都仲喺度，可能你會講喂，其他啲媒體都冇咗啦，係咪？係，但你哋都仲喺度啊！我希望你會繼續喺度啦。我希望你同你啲同事都可以繼續去做新聞啦。亦都希望其他嘅都可以繼續做，咁所以就即係我會覺得係辛苦，但係都係要大家努力去做，而做咩？ 就是希望争取去改善嘛。咁当然你话喂，咁多团体都解散咗咯，系咪啊？咁又点啊？喂，你解散到，你又可以再成立噶嘛？当然你话喂，大佬要你解散啊，你再成立咪即刻拉，咁梗系会啦。但系系咯，但系嗰啲嘢，嗰啲可能性系永远都喺度。咁你咪希望嗰个气氛会改善咯。咁所以即系我哋永远都要活喺要有希望、有期望嗰度。但系唔系呃人假嘅期望，而系即系我知道晒个危险各样嘢，但系会讲就系我系唔会，诶、哎、我投降啦，诶乜都冇啦，诶我以后都唔讲嘢噶啦。我以后都唔会参加任何游行㗎啦，我乜都唔做㗎啦，我又唔会参加选举呀，即係我放弃晒所有適用于香港嗰个联合国嘅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公约嘅嘢。喂，我梗係唔会咁做，嗱有人做呢啲我哋尊重嘅，但我唔会咁做囉，我亦都希望市民是不会这样做咯，即是你而家不是马上出去行使那些权利，不是表示你要登报纸或者话晒俾全世界听，哎呀我放弃晒㗎啦，你饶恕我啦，你我真係唔需要咁咯。 你睇返而家嗰个情况系咪都仲会再会坏一段时间先，定係话可能而家已经。 但冇人知。冇人知道，其实有咩事喺北京发生紧，更加冇人知道，所以我都无谓喺度讲埋晒啲废话，吓，即系即系冇人知道，真系冇人知啦。即系如果我话系继续坏嘅，咁你话坏成点啊？我又唔识讲，唔会，更加冇基础讲。咁所以有啲冇人知嘅嘢咧，就唔使估，但系要有个准备。即系你会准备俾人拉啊？我准备咯，系咪啊？我咁多党友俾人拉咗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我哋。所以頭先都講啦，唔係話一啲即係好即係好有奢望，或者完全發癲嘅，好似講到好樂觀，唔係。但係自己要覺得有啲嘢，我哋係要爭取嘅，嚇，我哋要努力嘅。嗱，昂山素姬咧，老實講，我就對佢都係冇乜好感。雖然而家佢都好慘啦，俾人拉咗，遲早第日都唔知會判佢又坐20年監。我記得咧，佢喺軟禁期間咧。即好多年前啦，就唔知點解就有個記者入去訪問佢。咁個記者就問佢：喂，你對緬甸嘅前途點睇呀？咁啊，即係緬甸呀，有冇民主呀？咁啊，你有冇信心呀？咁啊，咁佢有。咁個記者覺得好怪，你自己都俾人軟禁緊，點解你會有信心呢？你嘅信心來自邊度呢？佢話我嘅信心係來自我嘅人民。我相信呢一句嘢喺任何地方都啱嘅。即是如果那些人民是放棄的呢，那你當然沒有信心啦。如果你的人民你知道他是很大鬥志的呢，那你沒有信心。那我對香港人呢，尤其是你看了那麼多年呢，當然有信心啦。雖然很多都走，但是有很多就算走了呢，他都心是香港的。啊，所以 Chris， 你我相信你嘅信心咪比我弱啲啦，所以都唔需要太过冇信心嘅。Chris， 你而家仲喺度做紧嘢，好明显你哋都有信心啦。如果唔系，你哋要收个工啦。 唔问呢个问题，即系唔问，即系有冇信心嘅问题。我谂即系有做到就做落去。 系咯，有乜好问啦？系咯。 好多同事都系咁样。嗱，我谂香港人即系你做信心系一样嘢啦。但是即是始终是中央政府，首先你好早的时候都会提到，就是要中央政府恪守中英联合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一国两制。咁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会即是或者话啦，我们想的一国两制同北京想的一国两制都已经好唔同，佢可能都仲係讲緊。 佢梗係讲日日都讲添。 其实你只睇返你对即是中央真係俾香港真正嘅一國兩制個信心，其實係咪都已經 唔係？即係大家係嗰、那個，你覺得個信心又好，各樣嘢咧係受到即係好大嘅摧殘，呢個一定係啦。咪無端端拉曬咁多人，學你話齋，同埋嗰啲組織解散咁多，咁嗰啲係活生生嘅例子嚟噶嘛，以前冇發生噶嘛。咁但係你又翻翻轉頭再睇多前幾年，都係中央啦，佢又俾你嘅喎。咁所以当时係得㗎喎，咁我唔知中央政府点諗啦而家。咁如果佢諗下即係再傾下香港唔係 即係好似佢覺得咁恐怖嘅嚇，唔係咪要分裂國家咩去顛覆嘅？咁佢咪可以即係鬆手啲咯。即係佢可能係覺得好大嘅要挟，好大嘅咩咁甚？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幾年咧，有啲場面又真係幾轟動嘅。咁有啲係親北京啲人都同我講。佢话你估你惊啊？我哋够惊咯，我都翻唔到屋企啦。成日搵啲人喺度射，周围射，又喺度放晒我哋啲嘢上网，啲人又话走嚟要搞我哋，即系佢哋都好惊。我揸住架车喺个街度，我点知几时边度封路啊？封咗路，你又扯开道门，又拉我出嚟，即系佢哋又有呢啲恐慌。咁所以点啊？佢哋话有啲人啊，佢哋。走去北京啊，叫北京出兵啊！咁你當時都聽到啦，嗰陣時喺深圳啲解放軍已經有操來操去噶啦。咁但係最尾咧，即係北京過咗出兵就真係即係太過過分啦，係咪啊？ 真係 over 啦！ 係啦，真係而家都好 over 噶啦。咁嗱，佢唔出兵，不過佢喺嗰一年啊，2019年11月啊，佢嗰唔知幾多中全會已經拍咗版係做呢個國安法啦，同埋完善啦，所謂即係佢都會做嗰套，呢、這個就係回應當時社會同埋佢哋嗰班人嗰啲惶恐。咁所以咧，即係啲人就話呢個就係嗰個所謂鐘擺，當時就擺咗去嗰度，而家咧就擺咗嚟呢度。而家有啲左派都好似你嗰句講 over 㗎，係覺得佢係 over 㗎。咁但係即係咁佢鬼叫你嗰陣時嗰個 offer 佢話擺咗嚟，咁個問題就係幾時擺返嚟中間呢？可能一年，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呢、這個就你同我都答唔到嘅先生。咁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咁即係我哋係好希望呢香港嘅權貴同埋北京做決定嘅人係了解香港呢真係唔係咩顛覆基地，大部分嘅市民喂，包括我哋民主黨，梗係愛國愛港啦，係咪啊？即係唔需要咁辣咯。 從政之前係新聞工作者記者啦，咁而家亦都即係間中做下網台，即係做訪問啊咁樣，都係一啲傳媒工作。對記者工作係咪都有啲情意結嚟？ 唔係我咧就啲人問我想唔想做，我梗係唔想做翻啦。我一路向前嘅嘛，唔使睇翻轉頭。但係我就覺得記者新聞界係好重要咯，對社會，因為大家要知道發生緊咩事啊嘛。咁但係即係記者而家真係，唉，係咪首當其衝？因為好多記者俾人打添啦。我嗰陣時以為內地嗰啲俾人打，而家香港都俾人打，同埋即係好多新聞都即係唔俾做。吓、啊，即系好多审查啊，各样嘢，咁啊，梗系觉得好惨啦。因为如果你睇一个地方，即系佢系咪有自由啊，各样嘢咧，嗰、那个新闻自由嗰个指标好紧要。所以你哋每年，即系你哋近时你做主席啦，记协吓、啊、，Chris， 即系每年都出个报告咧，系讲一路跌落去啊嘛，咁系令人真系好担心。咁但系咧，就有啲新闻嗰啲教授啊。哇！好笑啊，真係好幾年前啊，好多年前，我請一個中大嘅新聞系教授上我節目，咁我話：喂，我話其實新聞真係我好離譜喎、啊，咁多年都咁刻薄，我做記者嗰陣時已經刻薄噶啦，你錢又少，工作又辛苦，我話真係好過分喎、啊。佢話興姐你唔使驚，即係佢唔係反對刻薄，係刻薄。佢不過咧，你睇下我哋大學最叻嗰啲學生咧。都系会读新闻嘅，即系所以咧继续刻薄唔紧要，嗰班人会嚟嘅。咁啊有个喺中大教嘅仲好笑，啊你哋好中意去明报啊，咁你储定钱咯、啊，因为明报就好刻薄噶嘛。其实真系好多都好刻薄，咁所以咧即系咁刻薄咁辛苦，钱咁少，但系咧又有啲年青啊嗰啲好有理想嗰啲人系咁涌入行去做。不过而家唔知仲系咪咁啊？你而家话俾我听，仲系咪咁？抑或而家嗰啲，哎呀咁刻薄同埋咁危险，唔做啦？而家系咪啊？ 开始会有啲变化啦，特别国安法出咗之后啦，咁啊，外国记者协会都出咗个即系、就是、自己做咗个调查啦，咁咧就都睇到好多记者都担心啊，其实佢哋好多啲外媒记者。裏面其實都有一條都幾有趣喎，就係話同外媒即係接受外媒訪問啦、啊、都擔心喎、啊、 咁你其實都你都即係接受幾多外媒訪問？你自己其實擔唔擔心？ 我就唔擔心，我冇乜擔心啦，我有乜好擔心啫？即係當然你話你要唔好踩佢紅線，呢、這個一定係啦，係嘛？但係其他嘢都冇辦法嘅喎。咁但係咧，好多你話外媒又好，或者本地嘅嗰啲叫做領事館嘅人又好，啲學術界又好，商界又好，都同我講，佢哋係唔接受訪問嘅，佢哋唔會講嘢。 嗯、 即系从佢嗰个身份，从佢个处境，佢我为咩啫？我做咩要俾你咁啊？接个俾个访问你啫？我费事讲，因为讲咗嘢，我有事唔通你帮到我咩？咁、佢又啱嘅，咁所以其实好弊，咁所以政府就成日讲话，喂个国安法其实影响嘅人系好少数少数，喂咁点解咁多人都惊到咁紧要咧？咁所以你头先讲个外国记者会嗰个调查，我都睇到。我睇到有啲資料，嗱佢哋係三類會員嘅，你都知啦。我係第三類嘅，即係贊助會員，就唔係新聞界啦。但係第一類就係嗰啲叫做特派員啦，第二就係記者啦。佢話喂，八成四啊，話呢、這個呢個國安法即係出咗之後咧，係香港嘅情況咧係好差。咁你話佢哋即係嚇？咁佢哋更加驚咧，就係嗰個所謂假新聞啦。因為阿鄧炳強而家處長啦嚇，成日講住啦，局個局長對唔住啦嚇，降咗佢級，即係佢話想只搞嘛，佢哋真係好驚。咁所以你搞到啲人咁樣，喂，即係明唔明？啲人又唔敢講嘢，鴉雀無聲。咁你話呢個香港，好多人所以話，佢話呢個唔係我哋認識嘅香港咯。 你都係即係好多年前，即係都係記者咧。而家即係而家做記者，其實又或者你接觸好多後生啦，我都知道嚇。仲會唔會話鼓勵佢哋做記者？ 我又冇乜緊要喎，我點會唔鼓勵啫？我自己都鼓勵我自己講嘢啦。但係我咧就鼓勵嗰啲老闆俾多啲錢佢，所以有陣時我去邊個電視台做嗰啲職。現場直播嗰啲論壇，我都成日我話唔該你老闆好啲對你啲最職員啦，啲職員個個拍手，即係我梗係希望佢對好啲。咁我就鼓勵，同埋我有啲徒弟咧係讀緊做律師嘅喎，有啲人聽到有冇搞錯啊？而家都做律師，哇！我問佢徒弟，我徒弟冇緊要嘅，有個仲好似係我讀緊中學嘅咋，佢話你第日想做咩？我第日讀法律咯。冇人話塞落去佢個腦㗎喎，佢想咁做，有一個喺港大讀緊法律啊，唔會覺得自己係冇前途或者做緊一啲係冇希望嘅嘢。所以我哋啲年青人呢好多都好有理想，但係佢哋都係知㗎。佢唔係話唔知發生咩事，日日都睇到㗎。但係佢哋都做，咁所以我更加唔會唔鼓勵啲人。但係如果你做到好辛苦，周身痛又頭痛又即係咩又少人工，咁你點捱啫？咁所以我希望你哋可以做得成功。 我哋對我哋啲同事好好嘅。 我知嘅就係咁啊，所以我希望市民又對你哋好啲。咁所以你可以整多幾個職位，即係嚇接收嗰啲係俾嗰啲大媒體搞到好辛苦嗰啲，俾佢嚟你哋有機會再做咯。即係佢哋係想做嘅，不過一佢想個待遇好啲，同埋有多些少自由。同埋唔使做到哇頭暈身興，成日都去睇醫生嘅，咁點搞啫？ 但落去嗰個局會唔會就係、是、即係你可能都仲會有啲空間，但係會個空間可能會越嚟越細啊？ 會，所以佢個空間係咪細就係、是、我哋點樣去爭取啊嘛？咪就係、是、好似我講翻我頭先同 BBC 講，我哋呢幾十年都係我哋一路去爭取噶嘛，去撐住佢咪有空間咯。你一唔撐佢咪夾埋嚟，你咪冇咯。呢、這個永遠嘅，但係而家要去撐咧，就辛苦過當年嚇。但係都係要做噶，所以我話俾我啲徒弟聽嚇，一定要做。但係你話，唉，我冇曬膽啦，我冇曬氣力，咁你唔做，我梗係尊重你啦。但係我覺得要做，而個問題係唔係我淨係空口同你講啊嘛？我自己都做，點解你唔做啊？如果我自己縮埋喺台底嘅，我叫佢做咁，冇人聽我講。我照做，我照做訪問。其實啲人好驚我噶。哇！你講咁多嘢，喂，你死啦！聽日嚟國安嚟拉你，有乜辦法啫？咁佢哋話好多嘢都可以講噶嘛。咁你話試佢啊？咁咪試下咯，有辦法啫。如果唔係個個都縮埋曬嘅，香港聽日就玩完啦。 記協就53年啦，你都曾經做過主席啦，都擔唔擔心係記協係會被取替，或者係都冇選擇之下？ 乜嘢都會擔心，但係我就希望你哋會繼續撐。咁你又講起記協，又講起我做主席，最近咧就有個中大，佢哋有啲新聞嘅嗰啲咩咁嘅啲刊物啊，佢又揾我，要同我做訪問，就講翻我做主席嗰陣時啲嘢。咁嗱，你睇到啲學生都咁有興趣，我哋係要鼓勵佢，但係我哋唔會呃佢，唔會話俾佢聽冇，已經呃唔到啦好多嘢。但係我覺得咧，記協咧係有好多人支持嘅，不過咧。是真的，如果你看到他有些红线，那你咪无谓踩他那些咯。那有些东西你咪讲咯。最近我同有些是比较亲北京那边那些传媒的，即是传媒界的人讲，他们都支持记协，他们都不赞成是将记协取缔。所以你在各方面都是有朋友的。所以就要大家就不要自暴自弃。那我一定不会讲记协是自暴自弃啦，是一定要去努力去做咯。 政府你的觀察或者個有沒有一些接觸，就是他們一個什麼的立場呢？ 沒有，我跟他們沒什麼接觸。所以呢，我剛才就看你，我說你就應該跟政府接觸。所以我剛才呢就建議 Chris 就請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就上來他的節目傾，因為他喂大佬，他去有些台我都未聽過的，他都去埋了，你應該咯。除了他之外，其他你都應該跟他接觸一下。你是不是沒有接觸先？你坦白。 可以咁講冇。 點解？點解冇接觸啊？ 嗱，我都會係因為佢哋都會太多嘅一啲好多嘅一啲渠道啦。 好多咩渠道啫？ 很多渠道即係專訪啊咁樣啦。咁我哋都唔想太重複嘅。 喂，點會重複啫？ 即係你合嚟到我哋做新聞，當然我哋即係會我哋關注嘅問題啊，可能都會唔同啦。咁但我完全明白Emily 嘅意思，咁咧就轉話題。我想問 嗱， 你自己嗰度嚇，都擔唔擔心咧？你自己嗰個 安全？安全冇得擔心噶啦，冇乜緊要啦。我又坐喺度，我 BNO 都冇嘅，所以好多人問我無數次，我冇打算去任何地方嚇、坐監咪坐，我咁多黨友都坐緊，係咪啊？所以冇辦法，有陣時有啲犧牲係要做，即係當然唔想，但係要發生咪發生咯，係咪啊？我冇打算去邊度，咁我亦都唔係咧，係特登踩佢啲紅線嘅人啦，你都知我啦。甚至咧，我咧，你可以講係民主派當中咧，係比較少數嘅咧，係可以同佢哋嗰方面好多人傾嘅喎。你都提起我網台啦，佢哋好多人都上過我節目㗎。是不是有些人都拗晒头，哇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他们会来的，喂我请他来就来咯，又不用欺又不用剩的。即是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是怎样。这个就是我认为做人应该做，就是大家不同政见都可以坐下来谈。那再讲回远一点，我们当年在立法局立法会八党联盟都搞到，其实大家是可以坐下来谈的。這個是我從來都相信的東西。我又不是贊成獨立，又不是贊成顏色革命，又贊成坐下來談。如果這樣的人北京都說要拉的，就拉咯。 有沒有評估那個 風險？如果我告訴你一定不會拉我，你說你有沒有搞錯，你怎麼知道？但我亦都不會告訴你一定拉我，我不知道，但是這個是有個可能性咯。那我問回你啦 Chris， 你有沒有評估去拉你啊？不是就是咯，即是你都會說有可能啦，但是又未必一定拉嘛，不是大家都是這麼上下咯。即是如果他們拉你啊，我相信你都不會覺得太奇怪啦，是不是？你覺得奇怪啊？我費事擺説話喺你個口啊！ 冇評估啊！真 冇評估啊！ 評估啊！ 咪就係咯。咁但係唔評估唔係表示冇乜準備啊嘛。即係當佢拉你嘅時候，咁你咪知道又會咯。咁有陣時有啲嘢要準備一下噶嘛。啲所謂身後事係咪啊？唉，算啦，即係不過就香港就係而家咁，呢個就係叫新常態。你話幾大件事啊？大家坐低，唔係話誒去邊度旅行啊？哦，你有冇評估你幾時俾人拉啊？ 應該係少數嘅，咁俾。 好啊，嗱，今日真係好高興啊，即係揾到 Emily 嚟，咁咧就 Emily 都即係講得好坦白。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咁希望即係嗰段時間，我哋又揾到 Emily 嚟傾下偈啊。多謝各位收睇，拜拜。 拜拜。